声调操。 一声往前滑，二声往上爬，三声下去再上来，四声往下冲。一声往前滑，二声往上爬，三声下去再上来，四声往下冲。 我上学了。 爸爸再见。 再见。 叔叔阿姨早安。 早安，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乐。谢谢叔叔阿姨，再见。 小乐，再见。 老师早。 早，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乐。 起立， 行礼。 吴老师早安。 早安。 坐下。 各位同学，我们班今天来了一个新同学。 老师，老师，他叫什么名字？ 你来告诉大家吧，你叫什么名字？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小乐。 大家欢迎小乐加入我们班。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谁认得这个字？小安，你说说看。 吴老师，我可以上厕所吗？ 你们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欢欢。 你呢？ 我叫康康。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好啊。 啊。哦。鸭，乌鸦，牙，蛙，娃娃，袜，窝，窝，我。 屋。袜。雨。牙。衣。我。窝。鱼。一。五。 全都答对了，你好厉害。 鸭。牙。雅。呀。一。以。以。一。鱼。鱼。雨。玉。蛙。娃。瓦。袜。窝。我。卧。屋。五。五。不。 小一戴个小帽子，调号一来就拿掉。一。乙。乙。乙。小鱼见到一，去掉两点还念鱼。鱼。鱼。鱼。鱼。 雨。衣。雨衣。一。五。 我的牙。我的鱼。我的雨衣。称呼歌。 爸爸叫爷爷，爸爸的妈妈叫奶奶， 妈妈的爸爸叫外公，妈妈的妈妈叫外婆。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爸爸的妈妈叫奶奶，妈妈的爸爸叫外公，妈妈的妈妈叫外婆。 波。 八。爸爸。 拔笔坡爬踏摸妈妈木马夫衣服服的弟弟读大特踢土呢拿女了拉礼物马路大横撇那大八撇那八马横折竖折折钩横马土横竖横土木横竖撇捺木马木马我的木马弟弟的木马女女的她是女的爸爸我爸爸她是我爸爸她不是你爸爸妈妈我妈妈她是我妈妈她不是你妈妈八大土木马布你地爸妈他女 月份歌 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七月大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十二月大 大的都是三十一小的都是三十天只有二月不一样看看日历就知道 大风吹 风吹的 呼呼呼，吹得小鸡叽叽叽，吹得小鸭嘎嘎嘎，吹得鸽子咕咕咕，乐得哥哥哈哈哈。 今天是我的生日， 今天星期几？ 今天星期三。 今天几月几号？ 今天一月二十号。 啊，今天一月二十号，那明天是我的生日，你们来参加我的生日会好吗？ 好啊。 小兔，你几岁？ 我五岁，你们呢？ 我也是。 你们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我的生日是五月七号。 我的生日是一月五号。 我和小鸽子的生日都在一月，明年我们可以一起庆祝生日了。 太好了。 哦，今天是河马哥哥的生日，现在我要去他的家，祝他生日快乐。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河马哥哥，祝你生日快乐，我画了一张生日卡给你。 谢谢你，小鸽子，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我的生日是一月五号。 我们的生日都在一月，以后我可以和你一起庆祝生日了。 太好了，小兔的生日也在一月，明年我们可以一起庆祝生日了。 太好了。来，喝杯汽水吧。 谢谢你，河马哥哥。你今年几岁？ 我今年七岁。这个生日蛋糕是狐狸阿姨送给我的，我们一起吃吧。 我很喜欢吃蛋糕呢。哎呀， 小鸽子，你别哭，快吃蛋糕吧，我去洗手。 对不起。 没关系。 气球，拍手，唱生日歌，生日卡，礼物，蛋糕，糖果，果冻，汽水，拍照，点蜡烛，许愿，吹蜡烛，切生日蛋糕， 歌，哥哥，鼓，磕，哭，酷，喝，喝，和，狐狸，鸡，举，鸡， 七，七，起立，起，吸，洗，洗衣机，压，我，一，挂， 这一 五，鱼，鱼，窝， 全都答对了，你好厉害。 这一关共有八道题，每题你有15秒的作答时间，时间到，车子就会开走。 兔，踢，笔，女，爬， 读， 梨，福， 全都答对了，你好厉害。 这一关共有八道题，每题你有10秒的作答时间，时间到，车子就会开走。 鼓，哭，喝，鸡， 狐狸。七。举。洗。 全都答对了，你好厉害。 虎。米。七。布。泥。娃娃。可。马戏。 喜。 呼。喝。 和。起立。你几岁？我七岁。哥哥几岁？哥哥八岁。几个？七个。五个。八个。爸爸和妈妈。我和你。哥哥和弟弟。妈妈，我可以喝吗？爸爸，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哭。喝。起。洗。立。和。歌。个。以。可。和。几。七。 吗。 你。我。五。 请你选择摊位上的字，然后放到购物车上吧。 几。一。去。木。个。 请把水果摘到正确的水果篮里吧。 土。 乙，一，可，大， 下课了。 铃声响，下课了。操场上真热闹，拍球跳绳玩游戏，小朋友们真开心。铃声响，下课了。操场上真热闹，拍球跳绳玩游戏，小朋友们真开心。 四是四， 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四十不是十四，十四不是四十。 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四十不是十四，十四不是四十。 我喜欢打篮球。 小乐，康康，今天公园里有好多人啊。 是啊，今天是星期天，大家都到公园来玩。 你们看，那里有几个小孩，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玩游戏。 那他们在做什么呢？ 女孩们在唱歌跳舞，小男孩在画画，有一个叔叔在读书。 他们是我的邻居，他们两个都喜欢跑步。小乐，你喜欢做什么？ 我喜欢游泳，你呢？ 我喜欢打球。 你喜欢打什么球？ 我喜欢打篮球。 我也喜欢打篮球，我们明天一起去打篮球吧。 好啊，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康康，欢迎你来我家。 小乐，谢谢你请我到你家玩。一二三四五六，你家里有六个人？ 对呀，我家有六个人。这是我爸爸，我妈妈，我姐姐，我哥哥和我妹妹。 你喜欢打篮球，你哥哥也喜欢打篮球吗？ 我哥哥不喜欢打球，他喜欢踢球。 你姐姐喜欢做什么？ 我姐姐喜欢跳绳，也喜欢跑步。 那你妹妹呢？ 我妹妹喜欢折纸，你看，这些都是她折的。 那你爸爸和妈妈喜欢做什么？ 我爸爸喜欢下棋，我妈妈喜欢看电视。 大家喜欢的活动都不一样，那你们在一起时做什么呢？ 玩游戏，跑步，骑脚踏车，踢球，下棋，读书，唱歌，跳舞，玩电脑游戏，折纸，跳绳，捉迷藏。 放风筝，游泳， 打篮球， 画画， 织，折，纸，珠，吃，吃，取，出去，汽车，诗，读书，十，巴士，日，热，日历，滋，字，祖屋，吃，擦，思，四，车，书，猪，擦车，纸，日历，吃，四，祖屋，巴士， 全都答对了，你好厉害。 车，巴士，字，四只鸭子，十四日，尺，他是我爸爸，爸爸喜欢读书，他是我弟弟，弟弟喜欢吃鱼，去，出去，妈妈出去了，妈妈出去了，弟弟哭了，时，车，日，尺，四，子，八，是，字，知， 了， 书，读，吃，出，去，爸，妈，他，弟，鱼， 我的一天。早上六点起床刷牙吃早餐，吃早餐，七点快乐上学，十点下课休息玩游戏，玩游戏。 下午一点放学回家吃午餐，吃午餐。三点我做功课，五点我去运动，跑一跑，跑一跑。晚上七点，爸爸回家吃晚餐，吃晚餐。八点我看动画，九点我说晚安，去睡觉，去睡觉。 I 来，奶奶。 凹， 老师。跑步。书包。安，山。男孩。玩具，看书，昂，唱歌，晚上，阳，太阳， 太阳，老师。女孩，书包，王老师来了，王老师好，王老师早安，王老师午安。现在几点？现在十点。几点了？三点半了，弟弟在玩，哥哥在读书，妈妈在洗衣，爸爸在洗车。 老，包。 羊，孩，太，吃，安，来， 玩， 好。三，五，王，在，半，早，一， 了， 车。读几喜十书 健康歌。睡得早，起得早，蔬菜水果不能少，多喝水，常运动，每天开心笑一笑，这样才能身体好。睡得早，起得早，蔬菜水果不能少，多喝水，常运动，每天开心笑一笑，这样才能身体好。小白狗， 小白狗，张开口，伸舌头，想吃肉。我咳嗽，它发抖，我举手，它逃走。 小白狗，张开口，伸舌头，想吃肉。我咳嗽，它发抖，我举手，它逃走。 O 口头猴子狗肉走翁功课松鼠工厂游泳老公公 木蛇足口手我牙痛老公公头痛弟弟自己走弟弟自己吃东西哥哥要看书弟弟要吃东西老公公有一只狗他要和我一起玩口手目足舌有走头要狗公他己东西字看老吃牙和歌起知玩木石王口 来找一找偏旁然后把水果摘到正确的水果篮里吧 知读公安还 我的朋友在哪里 1 2 3 4 5 6 7我的朋友在哪里在课室在操场我的朋友在这里1 2 3 4 5 6 7我的朋友在哪里在礼堂图书馆我的朋友在这里1 2 3 4 5 6 7我的朋友在哪里在食堂美术室我的朋友在这里门后有个人 门后有个人，手里拿个盆，砰的一声响，是盆碰了门，还是门碰了盆？ 门后有个人，手里拿个盆，砰的一声响，是盆碰了门，还是门碰了盆？ 这是我的学校。 二哥，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办公室，我和同学有事情可以到这里找老师。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礼堂。 二哥，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是牙医室。 对了，你喜欢唱歌和画画，我带你去音乐室和美术室看看吧。 这里就是音乐室，旁边的是美术室。 哦，这里我知道，是厕所。二哥，这里呢？ 这里是食堂，休息的时候你可以到这里吃东西。 康康，早安。咦，他是谁？ 早，他是我妹妹。你们要去哪里？ 我要去电脑室。 我要去图书馆。康康，休息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操场踢球好吗？ 好啊，没问题。 你们要去哪里？ 我要去音乐室。 我要去美术室。 我要去图书馆。 我要去厕所。 你们要去做什么？ 我要去美术室画画，我代表学校参加比赛。我要去练习。 我要去音乐室唱歌，还要去食堂吃东西。 小安，你怎么又去图书馆？ 我要去图书馆还书，我少还了一本。 那我们还要不要去操场踢球？ 要。 那我先去贩卖部买文具，待会儿我们操场见。 上课了，我们快去礼堂集合吧。 好。 哎呦，我的牙好痛啊！ 我去教研室找老师， 我带他去病休室休息。 我带他去牙医室拔牙。 厕所、食堂、美术室、教员室、音乐室、贩卖部、图书馆、电脑室、操场、牙医室、病休室、礼堂、办公室。这是什么地方？ 小乐要去那里做什么？ 小乐要去 音乐室唱歌。这是什么地方？图书馆。小安要去那里做什么？小安要去图书馆借书。这是什么地方？牙医室。小安要去那里做什么？小安要去牙医室拔牙。这是什么地方？欢欢要去电脑室上电脑课。这是什么地方？康康要去厕所洗手。这是什么地方？小乐要去那里做什么？小乐要去办公室找老师。这是什么地方？小安要去那里做什么？小安要去病休室休息。这是什么地方？康康要去礼堂集合。这是什么地方？欢欢要去美术室画画。这是什么地方？操场。康康要去操场踢球。这是什么地方？食堂。小安要去那里做什么？小安要去食堂吃东西。 A 妹妹 B 飞机打雷。N人问门本子。嗯生日医生风筝朋友。儿子女儿人杯门本子飞机风筝耳儿子医生朋友。 全都答对了，你好厉害。 工人二工厂门 我们、你们、 他们、他们。这里有几个人？这里有五个人。工厂里有几个工人？工厂里有十个工人。 老师问我，你要去什么地方？妹妹问哥哥，这是什么地方？ 他们有儿子，没有女儿。书包里有书，没有本子。门二人工厂妹本问们没神儿 吗？ 里这地方要吃包去各子是女，他是我爸爸，他是我妈妈。 小狗在吃东西。 这是什么地方？他有三个儿子。 星期歌。 这星期有七天，昨天星期一，今天星期二，明天星期三，接着星期四五六，还有一个星期天。 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今天有体育课吗？ 今天有什么课？今天有体育课吗？ 你好，小狗。 你好，小熊猫。 今天有华文课吗？ 今天有华文课。 小猴子早，小松鼠早， 你们早。 今天有音乐课吗？ 今天没有音乐课。 今天有美术课吗？ 今天没有美术课。 今天到底有什么课？ 今天有华文、英文、数学和体育， 还有品格与公民教育课。 今天星期几？ 今天星期二。 糟了，我以为今天是…… 别怕，没事的，老师不会骂你的。 发生了什么事？ 老师，小熊猫以为今天是星期三，他看错了课表。 别担心，下次别这么糊涂。我们开始上课吧。我们先来看动画。老师现在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我们开始玩字宝宝游戏。同学们，今天的游戏好玩吗？ 好玩。 那你们喜欢上什么课？ 我喜欢上华文课。 为什么呢？ 因为我喜欢看动画。 老师，我喜欢上美术课，因为我喜欢画画。 小狗，你喜欢上什么课呢？ 我喜欢上音乐课，因为我喜欢唱歌。 老师，我还喜欢上数学课。 老师，我还喜欢上英文课。 老师，我还喜欢上体育课。 讨论，发作业，画线，打勾，涂颜色，改正，玩棋盘游戏，做练习，读课本，看大图书，玩字宝宝， 呀，加，上下，腰，跳舞，鸟，小，央，香蕉，两个人，大象，耶，姐姐，借书，写字，烟，再见，天空，面包，U，打球，九，六，宁，雍，熊猫，音，心，纸巾，鹰，眼睛，英文。 今天有什么课？今天有华文课。他们早上6点出门，我们早上9点半来这里。山上有2个人，山下有6只羊。我看见天上有小鸟，我看见河里有小鱼。鸟， 心阳石牛山耳小九六剑两今天上点下木半来蛇出和早看 哇画画刷牙说话窝多坐桌子火糖果微水水壶推回家温蹲轮子歪快乐乖孩子弯图书馆船汪黄色起床 我的东西不见了。 同学们，现在我们再去看看其他动物。 小安，你的文具盒掉了。 哎，老师，我的东西都不见了。 老师，我们帮他找找吧。 小安，这是你的铅笔吗？ 这不是我的铅笔。 这是你的铅笔吗？ 是的，这是我的铅笔，谢谢。 小安，这是你的橡皮吗？ 这是我的橡皮，谢谢。 那是你的卷笔刀吗？ 是的，那是我的卷笔刀，谢谢你。 东西都找回来了吗？ 没有，我的水壶、文件夹、尺还有彩色笔还没找到。 你怎么那么粗心呢？那我们去失物招领处找找吧。 叔叔，我的东西不见了。 你的什么东西不见了？ 水壶、文件夹、尺还有彩色笔。 你的水壶是什么颜色的？ 我的水壶是蓝色的。 这是你的水壶吗？ 是的，谢谢叔叔。 小安，这把尺是你的吗？ 是的，谢谢。 小安，这盒彩色笔是你的吗？ 是的，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还少了紫色和黑色的。 这两支彩色笔是你的吗？ 是的，这两支彩色笔都是我的，谢谢你。我还没找到文件夹。 小弟弟，这个黄色的文件夹是你的吗？ 是的，那是我画的星星。我的东西都找到了，谢谢叔叔。 小朋友，这是谁的书包啊？ 水壶。文具盒，尺，橡皮，铅笔，卷笔刀，彩色笔，文件夹，活动纸，胶水，订书机，剪刀，蜡笔。这是你的华文书吗？这不是我的华文书，那是我的华文书。弟弟说他要回家，妹妹说他要喝水。这里人多，那里人少。这里大人多，小孩少。妹妹喜欢认字，也喜欢写字。弟弟喜欢读书，也喜欢画画。 书包的话，我是一个小书包，喜欢书本和文具，不要糖果游戏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天天和你在一起。 文华，水，少，多，加，喜，说，欢，也，回，写，画，认，纳，是，句，这 吗？ 小大还里喝话 约，一月，月亮，学校，同学，音乐。晕，运动，云，裙子，军人，冤，卷笔刀，拳头，公园，圆圈。 我帮老师开门，他帮老师关门，弟弟帮妈妈扫地，画里有花，还有白云。这里有老师，还有学生。书包里有文具，还有书本。他是我的同学，我们一起学习。他是我的朋友，我们一起玩。今天是9月1日，今天是我的生日。三字歌，日和月，天和地，风和雨，雷和电，土和木，水和火，大和小，多和少，白，开，云，扫，学，习，还，花，关，月，同，生，朋友，地，电，有，门，本，风，天，火，金，日，雨。 今天没有华文课。妹妹喜欢读书。我可以和爸爸一起去洗车吗？书包里有文具和书本。我6点半回家。那不是我的华文书。画里有花，还有白云。下，回，聚，天，炒，请把水果摘到正确的水果篮里吧。闷，门， 地人 左手